我就说卢梭的公益这个概念。 哦， 他提出一个公益的概念。 对，昨天晚上刘俊京老师也一直在跟我们谈这个卢梭的 这 个，对，讲。后来我跟小冯有点不理解，还跟他去辩论，然后他就很着急的跟我们那个，就让我们举例，说的你，我们其实是没有听懂的那种，因为刘俊京老师表达的，人家是那个大学者的那种表达。张武老师，您再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现在吗？ 啊，就几句。 嗯，卢梭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 嗯， 他在法国的影响当然非常大。他是一个提倡这个民主，就是伏尔泰提倡自由，而他提倡民主。 嗯， 他把民主这个概念呢弘扬得很高。当然去针对一个专制和独裁的政府来讲，他高扬这种民主肯定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一面。但是卢梭这种民主后来被时间证明，他其实可能会导致一种民粹主义，或者是一种这个就是对法治的践踏。所以为什么说罗伯斯庇尔他是把卢梭作为他的精神导师，而罗伯斯庇尔的这种在整个法国大革命当中，他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破坏作用的这么一个角色。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通过罗伯斯庇尔的这种社会实践，来反推出卢梭的这个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这种负面的东西。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就叫公益，叫公益。他的公益意思就是说是整个这个民众传递的一种合理的代表。但这种公益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一辈子也没有把它说得很清楚。但是这种公益的思想很快就被这种民粹主义所利用，被暴力思想所利用，被这种革命思想所利用，他最后导致了法国的这个大革命。如果说我们从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这个之间有一种精神的联系的话，有这个精神的继代就是卢梭，就卢梭。所以我从总体上来讲，我们认为卢梭这个人物是一个并不值得肯定的一个人物。首先我们说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的政治哲学并不值得肯定。他的政治哲学所导致的法国大革命，给人类或者说给法国的确是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够去肯定卢梭。但是卢梭在当时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因为他的立场，好比说伏尔泰毕生都是这种在非常辉煌的状态下生活。他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他虽然是被流放，被迫流亡到英国，但是从英国回到法国的时候，是万人空巷里欢迎他。然后伏尔泰死掉了以后，整个法国人民给他极大的哀荣，把他这个放到这个先贤祠里面去。所以他的一生说实在的，他是代表一种贵族的这个利益，他的整个这个言论和他的行为，他都代表的是一种贵族的这个层面的利益。而卢梭这个人一生穷困潦倒，且不说他心理上的这些疾病，好比说恋母情结了，像这些东西啊，或者是有那种这个拉克硕士的这种自恋情结，这种心理疾病，就他本人的生活来讲，他其实也是处在一个社会底层。所以社会底层他容易去高喊一种民主啊，公平啊，正义啊，像这么一种口号。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就可以理解，好比说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当然是看不惯这个贫富差别之间的悬殊，他希望能够从这个社会当中得到，通过一种公平的分配方式让自己得到利益，这个完全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卢梭代表的其实是一个普通民众的这个立场，这个立场，这种立场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基督教的框架之下，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他没有一个神的维度对他的约束的时候，他这种思想非常容易形成一种革命的理念，或者是民粹主义的理念，这个是很容易就过到了这个。而且法国大革命的时间也证明了卢梭的思想，他武装了罗伯斯庇尔和丹东这帮人，所以他最后导致了法国的大革命的发生，在时间上也是这样的。OK， 真棒。